喂，政治好丑恶噶。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识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的咩？ 是啊， 真的食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来到城寨，在香港长大，咁咧，我就系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继续请嚟马龙先生同我哋讲下啦，你个漫画嘅创作之路啦。我想讲当时咧，你哋其实几个政治漫画之前咧，有啲前辈，譬如阿松啦，同埋你哋嘅后期嗰几本，譬如阿专木啦、阿一木一本啦，系啦，专木啦，佢哋呢啲大家创作嘅路向有啲咩唔同，甚至系点样对香港嗰个嘅政治气候有啲影响咧？ 其实画政治漫画系一个好辛苦嘅行业嚟。 嗯， 包括埋即系呢个，我都同阿松老呢位前辈都倾过。 嗯， 稿佢啊，稿费又低，吓又困身。困身嘅意思就系你唔可以画定一个礼拜嘅嘢。 系啊，冇可能。 你要追新闻， 系啊，新鲜啊，一定要。 咁啊，又要呢个喺好短时间又要画到出嚟。 嗯， 咁啊，真系唔系容易做的一个行业嚟。 明白， 即系。能够投身做呢样嘢，首先你真系都叫做系几知识八卦啊！想讲你讲嘅嘢，你睇到嘅嘢，你想讲，你想加入把声去讲。咁啊，其实就系基于呢样嘢，就系话既然上天俾到我哋可以画到嘢，仲有一个咁嘅头脑，可以将呢啲咁嘅事件可以转化成一个漫画，咁去画出嚟，咁啊。即係都會係好，即係冇辦法啦，係善用呢樣嘢啦。明知呢個行業其實就真係唔係一個好容易呢個 生存 嘅行業。咁但係咧，亦都做咗好耐。係基於呢個香港地真係不乏呢個政治事件要畫。咁啊，冇嘢嘅，你即係你永遠都係企一個立場嗰度，就係我係。中立嘅，我係中立嘅，我唔加入任何政黨，我唔加入任何 party， 我唔會即係 feel 到你嗰、那個報刊太過有立場嘅，我都唔去畫。咁咧，你就可以保持你自己嗰、那個 客觀性， 同埋你嘅生命力，就唔會話俾人 label 咗你嗱，你係 屬於邊類型？ 係啦，或者咧嗱、啊，要打死你好容易啫嘛。喂，你啲台碟嚟嘅呢啲咁嘅，呢啲喂美帝啊，咁你又冇即刻冇得玩，即系我哋就好小心，好小心咁去處理自己嘅。當然啦，到最後你話，你同爛果畫佢都係好有立場啊。但其實我要澄清一樣嘢，我哋香港嘅政治漫畫家咧，從來都好自由嘅， 係 佢同呢個外國，譬如美國係 咯，冇錯，佢跟住黨噶嘛，佢哋有啲畫 冇錯。佢報紙係有黨嘅立場嘅，咁跟一個報駐報館嘅政治漫畫家其實係翻工嘅，佢翻到去佢要開會嘅，開編務會議，今日嘅頭條係什麼？你嘅政治漫畫就要畫什麼？跟住你就要度完之後，你就要同個總編輯去大家傾，即係同個主筆一樣嘅，不過一個係寫字，一個係畫畫嘅啫。好啦，傾完之後你就真係畫啦，你一日淨係做嗰樣嘢嘅啫。咁但係你又唔會脱離黨嘅立場啊嘛。 係。 但我哋啲香港政治漫畫家咧就好特別嘅，係唔使翻工嘅。唔係報館嘅職員，唔使翻工，亦都唔需要話俾你聽我今日畫乜嘢嘅。係好自由嘅，我諗真係全世界冇自由嘅工作嘅喎，係好好玩喎，又幾好玩 嘅。我想知道你個版面點樣去即係你始終都有個版面㗎限制啊？點樣諗嘅當時？ 版面唔系我谂， 唔系你谂嘅。譬如话佢弹出嚟， 佢个评论版，佢个评论版，你咪交一张画俾佢咯。嗰张画有得佢放大缩细咯。咁当然咧就永远我哋嫌佢缩得太细嘅，就久唔久就又要 同佢商量，喂，唔好缩咁细啦，好似邮票咁，睇、 嗯、 睇漫画睇邮票咁点？ 太细，睇唔到。 虽然你话都系同样嘅稿费俾我啫，我过意唔去啊，嗰张画咁细，咁人哋睇唔到，就外国嗰啲。 嗯 西部人真系好大方，嗰张画咁 顶啊嘛，摆起 摆喺顶， 系咯， 几乎占成六分一嘅版面， 就系咯。 但我哋通常往往就系缩到细，咁啊呢个就成日都教育佢哋嗰啲编辑话：喂，唔好缩咁细啦，你咪落小篇文咯。 系即系唔使咁多嘢嘅，有时真系睇唔晒。其实报纸我都睇唔晒，好多时我好丰富，真系好丰富一个报纸，里面有好多副刊啊，好多嘢，同埋而家副刊都少咗好多，真嘅。 以前啊，系、哎、啊，你八九十年代真系一个副刊嘅一个黄金年代。 嗯， 嗰时啊，几多副刊睇。 而家就真系即系唔同咯，同埋当时你几位嘅政治漫画家咧，有冇坐出嚟睇下？都会倾下偈，讲下自己嘅风格，或者点去能够将呢个政治漫画成一个气候咧？有冇曾经谂过？ 我哋有久唔久，我哋有聚下会啦、嗯。我哋成立一个叫香港漫画研究社啦。咁主要都系做一下一啲呢、這个，因为我哋本身对于香港个漫画发展咧，都有一个、嗯、即系责任感啦，即系睇下点样可以将呢、這个漫画嘅香港嘅漫画嘅历史啊，点样保存啊？怎樣做一些評論、啊、一些文獻的記錄、啊樣嗯、最近也有一些文章在這個《明報月刊》的刊登、 嗯 有一篇文章是說六七暴動的時候的漫畫 哦、OK 這個都應該要說我不過沒有時間去探討找其實是很有意思的六七暴動這件事係啊，而家都好即係多咗啦，因為羅恩惠小姐做咗個即係消失的檔案嗰個片啦，所以就大家重新去留意翻即係六七暴動呢件事件嗰個影響性啦，係啦。 漫畫無所不在嘅，即係其實歷史係一定有漫畫嘅身影喺度嘅，由民國開始就 係咯係咯，即係睇翻就係中國一路都有呢樣嘢，其實好耐歷史都係即係好值得其實去講下，即係因為以前啲人未必個個讀好多書，透過漫畫可以真係教育啊，睇到好多嘢。 即係你如果要講翻歷史，就係呢個共產黨點解贏咗國民黨？漫畫家都有佢嘅功勞喺度。 冇錯， 係啊！佢當年好多漫畫家都係左翼，好少好少抱國民黨。呢個真係唔爭氣啦！國民黨本身第二嘅就係佢文宣工作冇人做得咁好。 嗯。 好多左翼嘅作家啊、漫画家、 嗯、 都系好有名，而且嗰支笔好好。咁、 嗯、 你变咗你一般市民睇嘅都系啊呢、這个系正面嘅，呢、這个就系反面嘅。咁、 嗯、 你变咗有咗呢个立场之后咧，你有乜办法唔兵败如山倒啊？ 即系呢个感觉都好紧要，印象都好紧要。而且嗰阵时冇咁多传媒啊，咁多而家嘅资讯上网可以睇到啲核对啲资料， 系啊，冇噶冇噶。完全嗰個口碑、嗰個輿論就贏咗你啦，嚇！咁、啊、你變咗你軍隊多冇用噶、 嗯， 到時就倒戈，到時就倒戈，嗯、完全冇得打。 明白。好啦，咁你其實又講下啦，即係你頭先講最經歷困難嘅年代就係姊妹嘅式微啦，又講下呢個故仔，因為你我諗你真係經歷咗高高低低噶啦。 係啊，你由譬如話《蘋果日報》由創刊到升到二十萬份啦，嚇、 嗯 啊、二十幾萬份添啊！ 嗯 咁啊，到而家呢個《蘋果日報》陰公啦嚇，幾萬份啦嚇。咁佢報嘅數字我都唔係好信添，有時，因為你最簡單嘅就係而家個報檔已經少咗好多。 冇錯， 仲有就係呢個啡粉啊，將嗰啲報紙架收窄曬。 係啊，冇錯。 咁你係可以數得到，以前係咁大沓嘅報紙，即係每間啡粉，每個報檔，每個報檔，哇咁樣。咁而家係得嗰幾張。咁你諗下嗰個色味得幾緊要？咁、 嗯、 呢個冇辦法，就係有咗呢個智能電話之後，咁、 嗯、 啊睇報紙，反正又唔使俾錢啦，咁喺電話嗰度睇啦，又唔污糟啊嚇、 嗯， 報紙都嫌佢污糟。咁、嗯、啊，而家你知唔知道連免費報都跌？ 嗯，嗯明啊明啊，係 啊係啊，因為後生仔係唔中意揦住張報紙，好、啊、覺得好老土嚇、啊，覺得唔型啊。 但其實。免費報紙咧，我老實講，我就覺得冇乜內容嘅，好多時候、嗯、即係得個幾頁，其實講好多嘅啫，即 係 睇廣告係咯。 嗯，佢係勝在唔使錢啫嘛。 係咯，係咯。 咁啊，啲後生仔你唔使錢咩？咁我反正我電話都係唔使錢，裏邊睇內容，我不如唔攞呢啲報紙。 啱，即係費事麻煩。 咁啊，變咗而家就係嗰、那個誒、即你講報紙嘅專欄咧，就息微得好緊要啦。咁、啊，我嘅應對之策就係我自己搞出版。係 咯，或者我哋睇相片啦，你之後就出咗一啲好好嘅書嘅，其實都相當有教意義啦。譬如有白貓黑貓啦，有好多教即係古文嘅嘢啦，又真係好多環保嘢，好似呢個台面都有嘅。我先睇下台面先。呢度咧系咪呢几本啊？ 系啦， 又讲下呢几本啦，数下先啦，跟住先再睇相片啦。 咁呢啲就系、是、诶、其实就系图文书嘅古仔嚟嘅，就方书眉写嘅， 系 我太太方书眉写 嘅。 咁咧就里边咧就通常用个得意嘅古仔就包装一啲咧，即有时有我哋想俾佢知嘅嘢啦， 有啲教意味嘅嘢啦， 嚟个隐形怪道咁、有时可能诶讲下一啲诶历史啊， 系咯。 或者有啲誒楞到一啲掌故嘢啊，一啲環保嘅議題啊咁樣。 好啦，呢本好似人體通。 人體通都識，咁呢啲完全就係講緊誒呢個誒十萬個為什麼裏邊嘅一啲細路仔覺得好中意睇嘅嘢啦。咁樣用漫畫咁包裝咗啦，包裝咗之後咧就通常就有個笑點啦。咁佢睇完之後咧，除咗笑之外咧，佢有啲得著啦， 學 識咗啦。咁呢啲都係。 啊，呢個係好明顯環保啦，地底奇兵。 海底奇兵系啦，讲里边海洋嘅生物，海洋生物咁啊，里边亦都有啲其他嘅譬如话海龟都有保护区咁样吓，即系讲下我哋人类啊点样啊，即系呢个对于呢个资源啊吓， 就唔好 啊点样运用啊， 珍惜 呢世界啊，咁啊，除咗有知识之外咧，其实咧就最紧要嘅就系 又娱乐又开心又学到嘢， 系啦。我哋嘅信念就系知识当然要有，但系智慧更加要有。 啱， 即系如果我哋能够包装到一啲道德嘅智慧喺度咧，系我哋就最想做嘅嘢。因为细路仔其实就白纸一张， 啱啊！你俾咗啲 咩 教育佢哋？ 你俾 咩 佢睇，佢哋就会信奉 啲 咩？系啦，譬如话我哋慢慢黑猫一路以嚟包装嘅咧，都系一啲艺术啊、环保啊，通識嘅題材啊，或者有包含有歷史啊，咁歷史亦都我哋發掘啲得意嘅歷史啊，擺落去等佢知道啊，歷史原來都幾有趣嘅嚇。咁啊，我哋中國亦都有好好嘅詩詞歌賦啊， 冇錯啊， 繪畫啊咁。 即係其實日本做得好好，我嗰陣時記得佢咧做嗰啲漫畫係講山《水滸傳》啊，哇嗰啲佢真係畫到咧挑龍挑鳳 嘅 嚟。 嗱呢期啊就最新嘅一個我哋嘅月刊，我哋主打嘅月刊，咁啊每個月都出嘅。 係。 咁另外咧就即係呢啲就係單行本啦。單行本有啲其實裏邊嘅內容拆出嚟再組合過，再加啲料落去咁。 你出咗第幾期？我記得佢出咗好多期嘅啦，已經。 二百幾期。 係啊，二百幾期。 係啊，二百幾期。 同埋咧，白貓黑貓都有唔同嘅角色嘅。你講下白貓做啲咩，黑貓做啲咩？好似一個博士嚟嘅，其中黑貓。 黑貓就叫 A 博士啦。咁我哋改佢名叫 A 博士啦，就佢嗰個角色就係無所不知、無所即係乜都係識㗎啦。咁啊。白貓咧就係佢嘅侄嚟嘅，唔係佢仔嚟嘅，係侄嚟嘅。咁咧就呢個頑皮仔嚟嘅，就乜都問啦，又好奇啦，但係成績就麻麻地嘅啫。即係讀書咧就即係比較活躍嘅人啦。咁但係咧佢求知欲好強，佢乜都問。咁啊一問一答嗰度咧就即係 有趣味， 有個趣味喺度啦。 同埋因為同你養貓有關嘅，因為你咁中意貓。 呢個白貓咧係有嘅。 系啦， 当年我哋真系养咗只白猫， 系 咁啊！但系我哋养嘅真实嘅白猫咧就唔曳嘅，好乖。我哋喺度倾偈嘅时候咧，佢就坐喺度陪埋我哋嘅， 咁 乖 嘅， 好乖嘅。 啲猫都好有性格噶嘛， 好有性格嘅。佢又即系你喺度食饭，佢陪喺度坐你，佢唔系为咗台面啲嘢食，佢只不过真系陪你啫。啊，好乖。 少有啊，呢啲猫有啲猫好中意，好有性格，你搵唔到佢有时。 咁黑猫就作出嚟嘅， 系咁下一张，下一张。 吓，咁即系吓呢个动物王国同我呢个海底奇兵系同一个系列啦，即系我哋呢个南地球系列咧就讲好多 环保啊，世界海洋啊，地方嘅嘢啊。 其实咧就旁敲侧击，我介绍啲动物俾你听，俾你睇嘅时候咧，就话俾你听呢个世界有好多唔同又好有趣嘅动物，佢哋系点样嚟嘅咧？佢哋譬如好似恐龙咁啊，经历咗啲咩又消失咗咧？咁样咁啊。变咗嚟，你就会知道呢个世界就唔系人类系大晒嘅，有好多动物 要共存，我哋学识 系啦，佢都有生存嘅权利。 系 嗯，即系我哋而家破坏得太紧要啦，个环境系咪？ 系啊， 所以我哋需要学识啊，互相尊重。 系啊，你令到佢哋生存环境冇咗，咁佢哋咪会绝种咯，就等于恐龙咁咯。 系吓，咁啊好，下一张啦，我睇下啦。 嗱，呢啲就名著故事，我哋将佢咧演绎，用我哋白猫黑猫嘅里边嘅人物去演绎名著故事，就俾啲细路仔睇啦。吓，《格列佛游记》啊，呢、這个其他咁嘅。即係總言之，外國嘅名著故事，我哋會將佢咁樣做，因為你就咁單單睇名著故事，其實坊間都好多， 係啱。 但係用我哋嘅角色去演繹，咁樣又有一個好有趣嘅效果，咁你引啲細路仔睇多啲名著故事啦，係 啦，冇錯。咁啊，下一張要睇下咯，有啲相片嘅喎。 啊，呢、這個傻貓神探啦，又知呢個啦， 係啦。 咁呢啲就呢一本咧，而家講緊呢本《驚世密碼》咧，就係即係類似《達文西密碼》咁樣， 哦、 即係利用 探究啲嘢去思考， 思考咁啊，順便啊介紹一下啲地理嘅環境啊，譬如話倫敦啊，倫敦有啲咩地標啊，有啲咩嘢啊咁樣，有啲咩典故啊，咁呢、這個。倫敦塔橋裏面呢又有啲咩古仔呀、裏面呢曾經囚禁過啲咩人呀、跟住有咩鬼古仔呀、 係啦，呢啲就一定大家都好想知呀、 係呀，好好多呢啲咁嘢放咗落去咁。 係趣談。 細路仔就睇埋一個故事裏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元素令到佢即係增長咗佢嘅見識。 啱。好，咁下一本又睇下喇喎。好啦，呢個星際天文。 星際天文呢就係、講天文嘅趣味啦嚇，咁啊，亦都係用白貓黑貓去演繹咧，而且加多一項嘢就係有中英文嘅，呢個系列有埋中英文嘅，咁啊，等啲小朋友可以即係中英對照咁去睇啊， 學多啲嘢啦， 學多啲嘢。 我想問係因為你以前你同太太都係啦，本身對文化人又接觸好多傳媒啦，亦都好多姊妹咧接觸，所以對你出書係好有幫助，因為你可能。掌握到出版 嘅計 劃要求咁樣。 講翻嚟就係咧，咁佢就我太太方雪薇就做傳媒都做咗一段日子啦，亦都做過總編輯啊嗰啲咁嘅職位啊咁樣。對於全盤嘅呢、這個 出版都知道， 都知道嘅。咁我亦都做咗好耐嘅呢個創作總監啊、美術總監啊咁樣。咁啊，亦都對於出版啊，由呢、這個排版、草稿、排版到印刷都涉猎过。 明白。 我哋嗰阵时系亲自落埋厂睇印刷嘅。咁所以我有个即系好笑嘅比喻就系、得翻我哋两个，我哋都出可以出版，我哋就直接唔请人，我哋都出版到嘅，因为已经 掌握到啦，成件事 掌握晒。 好紧要呢样嘢吓，即系所以而家即系你利用到你即系所有经验去做喺新嘅创作里面咯。咁我哋有下一本去睇下咯。这个 是、这个、之前的一个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反斗杂志的封面。 好，那下一本我又讲下了。这个之前讲过的、 这个之前讲 过的 选民方程式。 那你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有个总会的时候都讲过。 那这些其实都是我自己即是和方书薇参与一起出版的。其实我们的出版经验就由九十年代开始。但那时候就不是说这么认真地去有个办个出版社就即係好似出白猫猫咁样好定时出版就係久唔久出本书久唔久出本书。 即係随意啲嘅。 随意啲嘅。 咁我想讲下呢其实你都见到应该都见证到而家出版更加困难啦。 係啊。 当时呢你出好多书啦都好受欢迎。但可能你一睇到而家嗰个社会风气。 咁而家个细路仔其实呢细路仔呢我接触过啲 fans 呢同埋啲細路仔咧，佢唔係話唔想睇書，而係佢 真 係冇時間睇書。 真係，我都有教啲嘢。 咁冇時間睇書咧，又歸咎於嗰個電話都有問題啦。咁啊，有好多譬如話最初智能電話出係幾多年前啦？係大概係五年前到嘛。 係。 咁五年前大人好貴喎，揸住個電話，梗係唔會俾個細路仔玩啦。 當然啦。 好啦，但系到而家今时今日咧， 一个人唔知一部电话嘛， 一个人都唔知一部电话，佢哋有啲退役嘅电话，诶，劈俾个仔， 系啦，等佢可以联络咁样， 俾个仔女啊上台咁样，等佢可以联络，咁所以而家咧，啲小学生都真系带住电话上学， 系啊，当然啦， 咁咧就麻烦啦，因为佢里边有好多 這個免費的遊戲啊， 嗯， 免費的即玩意啦，總言之什麼都有啦，嗯，或者免費得來他們都可以上到 Facebook 啊， 嗯， Facebook 沒有限制小孩子的，原來， 嗯是啊， 你假的都可以，啊，你說我自己18歲就18歲了， 是啊，他沒有 check 到的，其實 很蠢的，很傻的，啊，所以小孩子都有 account 玩 Facebook 啦，嗯，那就咁呢啲全部都係 Q time 嘅嘢嚟嘅， 就變反而唔同識同人溝通啦，又冇集體遊戲啦。 翻完學補完習做完功課，有得幾多時間去玩呢，嗯，好啦，可能以前佢冇呢樣嘢嘅時候，佢會花一個鐘頭去睇下漫畫書啦，睇下白馬黑貓啦， 嗯。 原來而家係唔使喎。咁， 嗯， 以前咧，我記得我最初，因為我哋創刊咗十幾年，喺十幾年前咧。你上到茶楼，大人就睇报纸，细路仔 系 不乏细路仔喺度睇紧我哋白猫黑猫嘅， 嗯嗯， 但系而家系完全冇噶， 嗯， 个个都系揸住部电话嘅， 大人都系咯，唔倾偈啊嘛，大家都有成日睇手机，即系成个年代变咗， 成个纸媒咧就系冇办法。 嗯， 你话有冇得逆转咩？我唔知道，但系起码有排系。咁樣嘅生態， 不過咧呢個係好香港現象。我喺英國或者其他國家咧， 佢哋唔會嘅， 都好中意睇書嘅。 咁呢個咧就係，是，你可以，哎，不如大陸應該就係話呢啲係美帝做出嚟陷害我哋，係真係嘅，哦。我翻到去大陸旅行，你呢，這個蘇州你有去過啦，啊，有條河仔啊，遊船河 啊，係啊， 竟然間坐喺。艇嗰度嗰幾個人個個揸住部手機度捽，你遊乜鬼嘢船河啫？ 係咯，你唔係睇風景嘅咩？你唔係享受嗰一刻嘅咩？就是，欣賞。 好好笑咁，但係咧，你話歐洲唔係，歐洲真係唔係，你唔會見到有個人傻下傻下成日揸住部電話。 即 係 再別康橋，你真係享受。 係啦，你睇風景，你真係睇風景。咁仲有就係你你真係去裏邊嘆杯下午茶。你睇下啲茶， 系啦， 睇下啲茶座系唔会咁，会捽手机唔会吓。咁呢个就系佢哋自己知道自己发明嘅嘢系点样用。 嗯，就算日本都系噶，我哋去日本咧，佢哋成架车厢咧，大部分都睇书嘅， 睇书， 佢哋都系 pocket 嘅，即系啲书 size 唔大嘅， 系 接得好靓，仲有书皮嘅，自己整埋个书皮，好靓嘅。 所以日本嘅漫画家仲系可以生存咯， 冇错。同埋佢一站式噶嘛，又有书啦，有公仔啦，有好多一系列嘅嘢。 日本而家香港漫画家就真系生存好困难，好困难。佢， 嗯， 一佢又接唔到大陆嘅市场，二佢香港市场又成个就已经 萎缩咗， 萎缩咗啦。 嗯， 咁啊，真系都几头痛。 嗯， 因为我虽然我的定位是政治漫画同埋呢个儿童漫画啫，但所有漫画家我都几乎都有联络嘅，咁啊同埋一个即系动漫联嘅组织，咁有时我哋都会交流一下，咁就佢哋嗰个而家嗰个香港嘅即系嗰啲漫画，我哋叫做港漫， 嗯， 的确系即系系好。好难，好难， 好难生存。当然有啲人都系突围而出，但就唔多咯。 唔多咯，唔多，完全唔多，因为咧系，嗯，以前系讲紧咧三万都要接书，我哋所谓接书就系，是，喂咁渣唔出啦。哇，而家三万啊，你又想啊？而家边度有啊？卖得到八九千就已经 好叻啦， 好叻， 系好困难啊！而家真系唔系净系卖漫画，任何书都好困难而家。 是啊，所以而家有多书店都做咗好多，一系就做好多文创产品 咯，文创产品卖公仔卖其他嘢啦， 公仔啊， 食饮嘢咯， 系啦系啦， 咖啡店咯变咗， 系啦冇错啦，即系卖埋茶叶啊， 系咯都冇办法噶啦，因为即系其实变得太多，同埋咧我就觉得最好即系头先讲到咧，既然经历咗咁困难，开始你又再演变就系、是。去畫水墨畫啦，又講下啦，即係你都做咗幾個。 咁其實咧，我又唔係咁功利話咁樣去轉變自己嘅，嗯。其實咧就係、 是、 嚇十幾年前咧，我哋創辦白白黑貓嘅時候咧、嗯，就我同阿方舒薇咧就跟一個國畫老師去學國畫，呢個係興趣。 係。 咁啊，呢個國畫老師咧係一個傳統嘅國畫老師嚟嘅。 嗯。 咁啊，著重喺字嗰方面去入手嘅、嗯，即係佢話寫畫就係寫字。 嗯。 咁啊，字畫就同源。一定要寫好字，咁啊寫嘅話咧就有呢個韻味啦。 明白 嚇，咁啊好注重筆墨， 係 嚇， 不求呢、這個即係話似到好哇又立體喎，又似喎，即係佢唔追求呢樣嘢，追求呢、這個意境。 係、因為佢哋嘅西方嘅畫法嘅透視點同中國畫法透視點 完全唔 同 嘅，係兩回事嚟嘅。譬如話，我哋睇翻中國以前嘅文人畫嚟計咧，個個都係因為寫字寫得好，跟住咧就順手就畫埋畫，咁、佢其實就寫出嚟嘅。咁啊，佢都唔。因为佢哋唔会话练个素描啊嘛、所以佢哋画嘅嘢咧，你可能睇落嚟其实都唔系好似，不过佢哋完全唔介意呢样嘢，我画得出嚟就得噶啦，我系要画嗰个 意境 嘅啫，咁样。 所以呢样嘢系令都影响到你，当然你有你自己的风格啦，因为就算佢受咗训练，因为你本身自己有自己的根底啦，可能你画出嚟嘅感觉又唔同，你走向比较多禅意啲嘅嘢。 系，冇错。咁咧就因为我画人物咧就比较系得心应手啦、所以都。喺人物嗰度咧，我都畫幾多下啦。又譬如畫十八羅 啦， 十八羅漢啊，達摩啊，咁嗰啲咁嘅 面壁啦，同埋過江嗰樣。 係啦，冇錯啦。 咁或者我哋睇下你啲作品，我哋都見到咧，你其實之後都好多係關於你喺畫水墨畫嘅。你曾經喺即係大會堂做過展覽啦，亦都有啲水墨畫你都攞過獎嘅。係啦，咁啊講下呢個嘅創作啦。 這個創作就完全就是這個陶傑有個節目叫做光明頂、這個呢就是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這個意境呢其實就是講緊那樣東西、一個人企一個很高的孤峰上面望返落嚟哇一覽眾山小 是啊這個意境其實很高的那我們就下一張看看了 這張呢就差不多這樣的講法啦，又係咁啊！但係咧就更加係強調嗰個高，一個高一個低，咁一個老僧喺度入定。咁啊嚇。 點解你會選擇禪意去畫嘅？你睇點睇禪呢樣嘢？ 禪呢樣嘢，因為我其實我十幾年前咧已經特登係將嗰啲禪嘅古仔 擺落 畫咗本書，直情畫咗本書。咁嗰本書咧 就係呢本係嘛？ 唔系 呢本， 系咁啊有嘅。 好啊，我哋 叫做禅意日常。 哦 ，OK。 咁啊呢个咧就系水墨画嚟嘅，就画啲风景啦。呢、个夜半钟声渡客船啦，吓、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好远好远嗰有个寒山寺啦。呢、个夜半钟声渡客船啦。 系。 咁我其实我系好着迷就咁黑白，其实因为最初其实咧。啲文人畫就係黑白嘅啫，佢哋唔中意落咩彩色啊，落都落到好淡啊，淡到係求其咧染咩嗱，譬如話如果呢張畫要彩色嘅話，即係染一染嗰啲綠色咁就算數嘅，就唔中意咁大紅大綠， 即係好自然色彩啦，比較 係啊，好襟底嘅其實，黑白嘅嘢好襟底， 冇錯，我都覺得係。咁咧，或者其實今日咧都講唔曬，我哋有下一集咧都繼續再同你探討一下啦。譬如咩叫禪意啦，其實我都未掌握到你所講嘅禪意係乜嘢啦，同埋會講下你嘅創作水墨畫嘅意境，同埋咧跟住會講下啊點解你會一路走向呢個路向咧？除咗係畫畫之外，你可能有更加多唔同嘅嘢個發展，因為每個藝術家都經歷咗好多過程嘅，同埋喺下一集裏面咧。亦都会同我讲下啦，即系其实香港漫画界经历咗好多阶段性，点样去即系对香港好大嘅影响啊，同埋而家漫画家又点样去做到成系列跟住发展香港漫画咧？咁或者我留待咧下一集同我大家分享啊。咁呢个时间咧同大观众咧讲声再见先啦，同埋听众再见，拜拜， 拜拜。